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021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举行。 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闭幕，签约金额达53亿元。 本市1到8月财政收入4210.6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 大兴国际机场噪声区安置房启动回迁， 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正式运行，首批可承接1722项市级政务服务事项。 北京首条自行车专用路东拓工程获批。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昨天在参加2021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广泛开展科技志愿服务，进一步发挥科普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价值。黄坤明指出，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创新发展现代科技馆体系，推动科普信息化，助力线上文明实践服务，推进科幻产业发展，进一步发挥科技在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中关村论坛执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昨天召开，研究部署论坛筹办工作。市委书记、执委会主任蔡奇主持会议，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执委会执行主任王志刚，中科院党组书记、院长、执委会执行主任侯建国，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执委会执行主任张玉卓，市委副书记、市长、执委会执行主任陈基宁出席，执委会执行副主任、副主任、执委会一办九组负责同志、各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指出，历经14年发展，中关村论坛已经成为全球性、综合性、开放性的科技创新高端国际论坛。今年，中关村论坛规格全面升级，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更加自觉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认识和把握，以首善标准做好中关村论坛各项筹办工作，打造面向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台。会议强调，当前筹办已经进入冲刺阶段，要倒排工期，落实落细各项任务，以开幕式等重要活动为主线，加强全流程各环节衔接，细化方案，做好演练，高水平办好展览、平行论坛、前沿大赛等活动，邀请国内外各领域领军人物参与，全景式、立体化、多角度展示一批前沿科技成果，发现挖掘一批颠覆性技术，提升论坛影响力，高质量推进技术交易和成果发布，促成一批重大项目合作签约落地，全面展示部市共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阶段性成果，精心做好场馆服务保障工作，抓紧配套设施改造提升。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压紧压实四方责任，确保论坛安全举办，开展好宣传预热，坚持市场化运作，抓好常态化办会。执委会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做好服务督办，各工作组各司其职，各区各相关部门主动担当作为，形成合力。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第11届北京科学嘉年华主场活动昨天在北京科学中心举行，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张玉卓，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参加活动。现场， 张玉卓、陈吉宁观看了北京科学中心宣传片，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注重教授研究科学的方法和思维，激发全社会学习科学知识的热情，营造良好的科学传播文化氛围。随后，张玉卓、陈吉宁共同启动“信仰的高光”科学家精神主题展，通过视频、图片、实物等珍贵史料，详细了解北京市科协原主席毛以升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感受他们的信仰追求和精神之美。张玉卓、陈吉宁还参观了具象数学展、抽象物理展，观摩院士专家讲科学、生物多样性主题讲座，与现场讲授科学的院士专家、志愿讲解员深入交谈。作为2021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北京科学嘉年华以“百年再出发，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包括北京科学嘉年华主场活动、首都科普联合行动、北京国际科学传播交流周、北京云端科学嘉年华等四大板块，汇聚展览展示、互动体验、论坛交流、科普报告等300多项活动，近千名科技工作者参与，活动将持续到9月17号。 新闻广播消息，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闭幕式昨天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会议期间发布了《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2021》《机器人十大新兴前沿热点领域2021至2022年》等五项重要研究成果。大会签约金额达53亿元，进一步促进了机器人领域新技术、新成果的落地转化。本次大赛共计4万多名选手参赛，近2000名选手现场对决，集中展示了智能制造、助残康复、特种救援等领域的机器人竞技水平。本届大赛还取得2021年度脑控打字最佳成绩，实现和其他国际赛事互认，搭建了人才储备的重要平台。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下午，北京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基层宣讲团首场宣讲活动在北大红楼举行。宣讲紧紧围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展开，首次采用专家宣讲、百姓宣讲、文艺演出为一体的模式进行。接下来，宣讲团还将分别围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北京发展见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成就、书写为人民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北京篇章、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等五个主题，在全市基层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宣传宣讲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在京华大地的具体体现和生动实践。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由团市委、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志愿者部联合主办的燃动青春助力冬奥北京冬奥宣讲团走进百所高校暨倾力冬奥活动发布仪式昨天举行。北京冬奥宣讲团走进百所高校的第二季活动也正式启动。倾力冬奥品牌活动包括红领巾爱首都冬奥活动走进中小学，以及在高校开展大学生冰雪趣味运动会、组建首都机关冬奥青年宣讲团等，借助奥运倒计时100天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冬奥有我志愿先行主题活动。另外还将借助冬奥会开展国内外青年交流和关注绿色环保公益议题。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财政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随着首都经济稳定发展，今年一到八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4210.6亿元，增长15.8%，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完成年度预算的74.5%，超时间进度7.8个百分点。其中，全市税收收入完成3669.9亿元，增长18.4%。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三大主体税种合计完成2813.4亿元，增长19.3%。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520.0亿元，下降0.1%。其中，教育、卫生、住房保障支出等民生领域有较快增长。